节气，玉泉喜迎春，广播过大年，欢乐好声音，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，精彩不停歇，欢喜过大年。 秋天的夜，凋零在漫天落叶里面，泛黄世界，一点一点随风而渐远。冬天的雪，白色了你我的情人节，消失不见。爱的碎片， 翻开尘封的相片，想起和你看过的那些老旧默片，老人与海的情景，画面中你却依稀在浮现。然而地球另一边，飞机带走了我的思念。一个人的海边，海潮循环仍不变，空荡的世界，我们之间呼吸少了一些。老人默默抽着烟，和我一起失眠，直觉呈现，等待也 有。随风而渐远，冬天的雪白色了你我的情人节，消失不见爱的碎片。 铺满灰尘的乐章第二页，放在那里好久都没练，静静写下诗篇，等待送到海的另一边，却被季风变现。 You know的生命线在风浪中摇曳，我依然坚守这一切。老人他默默牵着线，和我一起哽咽。也许明天，也许后天。却走向缠绵，宁静前夜，老人守候着他的心愿，海的对面，你我两个世界。 你需要有人同行，我陪你走。是我。